话说呢，有间公司呢就每年一次有员工旅行嘅，建立团队精神咁。咁有一次呢，佢哋就邀请咗一间对手嘅公司同佢哋一起呢有一场撑艇比赛。咁比赛嗰日啦，哇，士气高昂啊，人人都打气。咁法师号令一响，哔，哇，两只船已经叮当码头。咁但係之后呢，另外公司嗰隻呢就好快已经抛嚟喎。最后呢仲赢咗十几个船位添。啊，咁呢间公司就好冇面啦。那个主席就话，喂，唔得，点会输㗎？我哋要成立一个专责小组嚟到调查下个问题呢就出喺边，以至下年再比赛呢我哋就会赢返啦。咁好。专责小组研究咗三个月啊，哇，终于有初步嘅一啲结论啦。他说嘿，这场比赛 不公平啊。他说人家那隻船呢有八个人一起撑一个人掌舵，我们那隻呢八个人掌舵一个人撑的。哇，不公平。哇，主席真是多谢这个专责小组有一个突破性这样的发言。好了，你们继续去开会啦，看看下一年呢我们应该用什么策略以至到呢我们能够赢另外一间公司啦。如是者又几个月咯，专责小组有结论啦，同个主席讲翻，有啊，我哋今年嚟紧嘅策略咧，就摆多啲资源落去嗰一个人负责撑嗰、那个，咁然之后就会赢噶啦，你估会唔会得啊啦？即系我哋旁观者睇，喂，我哋知道问题出去边，两只船大家都系九个人，咁但系一只咧就一。八個人撐，一個人掌舵，好齊心，好合一。另外一隻呢，哇，八個人掌舵，我又想行呢邊，你又行呢邊，咁啊一個人撐啫。哇，咁樣又點會贏呢？當然，故事純粹虛構，但係俾我哋一個好大嘅反思啊，即係作為我哋每個人都唔同啊，我哋點樣能夠係邁向同一個目標呢？你睇到。撐艇嗰啲運動員咧係好唔同嘅喎，可能係性別唔同，體格唔同，食嘅嘢唔同，營養唔同，種族唔同，文化唔同，左優又有，右優又有，係嘛？好多嘢唔同啊！我哋問就係、哇，咁多人都唔一樣嘅時候，我哋能唔能夠人人都話好？我哋邁向同一個目標，因為依一個咧係對我哋團隊嚟係最好嘅。这个故事试下应用在教会的环境，究竟我们教会一起去同心侍奉，我们要想合一，那个情况会是怎样呢？我们教会侍奉的当中，会不会是我们的船都有八个人在这里掌舵，你又想这边，我又想这边，不知一个人就在这里撑，这样是没有可能会同心的。究竟一个合一的教会是八个人掌舵一个人撑，一话八个人一起撑，然之后由耶稣基督来掌舵呢？今日的题目叫做不一样的合一啊！我们一起反思一下，哇，既然你和我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又说要主内合一，那怎能够在主里面合一呢？圣经的教导那幅合一的图画又是什么一回事呢？所以我哋人人都知嘅事實就係每一個人都係神獨特嘅創造，係咪？冇兩個人一樣噶，冇兩個人嘅 DNA 係會一模一樣噶。我哋有唔同嘅背景、做嘢方法、唔同恩賜、唔同經驗等等。哇！當咁多人唔一樣，然之後我哋處理唔到當中唔一樣嘅地方咧，哇！呢個好危險喎，即係小則就口角戰啦，同你嗌交啦，係咪啊？再差啲就同你開火打仗噶咯喎，咁然之後引致到可能種族滅絕都係因為處理唔到大家嘅唔同喎。究竟你同我個唔一樣，我哋又點能夠去合一呢？會唔會有時我哋嘅態度就係、是，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即係做嘅嘢咧，個做法同我好唔同，都唔合一嘅。喂，咁你估佢又可以點諗啊？他都可以说我们跟他做的不一样就不合一的，是吗？那合一究竟是你合我的一，还是我合你的一呢？小小的测试，你会不会有时都会想说，哇，如果这个世界 做嘢嘅方式，全部嘅人都好似我一樣咧，啊咁啊最好啦，咁就天下太平啦。唔知我哋會唔會有時都有個咁嘅態度咧？如果真係有嘅話咧，哇！就正正係因為依個態度，使我哋嘅教會唔能夠合一啊！你同意嗎？點解咁難合一啊？喺個群體當中，因為我哋帶住好多唔完美嘅關係啊！我哋帶住罪嘅關係，好唔完美，好容易就出事。而個問題咧，嗱，我係讀電腦工程背景嘅，所以有啲數學上嚟到係嘅例子啊，解釋情況咧，我咧係有時都啊好貼切嘅，我覺得。咁你睇下羣體數目增嘅時候，即係羣體嘅人數增加嘅時候，關係咧係倍增嘅喎，你有冇發覺啊？即係嗱，舉個例好簡單，我同 Carol 我太太結婚之後，咁我哋兩個人啦，兩個人有幾多段關係啊？一段關係啫嘛。咁一段關係，我哋要一齊磨合啊，一齊嚟到合一咯。哇！我大仔 Matthew 出世之後咧，我哋人數咧就由二去到三啫，但係關係嘅數目咧由一去到三嘅喎。你明白嗎？即係我同 Matthew 又要關係磨合，阿 Carol 同 Matthew 又要關係磨合，然之後我同 Carol 又繼續要磨合。哇！如是者，你一路咁樣數上去，你知唔知如果一個團契有二十個人咧，有幾多段唔完美嘅關係你要去磨合合一啊？190段關係啊，都係帶住罪嘅關係，都係唔完美嘅關係。哇！咁好啦，如果你教會有100個人咧，有幾多段啊可以發生問題嘅關係啊？4950段關係啊！係即係如果主席啊一陣叫我哋，我哋大家兩個兩個人握手，彼此問安。喂，你知唔知100人嘅教會咧要握4950次先握得曬所有嘅組合嘅？啊，如果你有興趣，你就計下啦。所以俾我哋一個反思，就係當人同人好唔同嘅時候，群體嘅人數增加，哇，關係數目倍增啊！唔怪得知我哋喺教會一齊侍奉、一齊同工咁難嘅合一啦，因為太多唔完美嘅關係係有機會出問題嘅。咁啊，題目係不一樣嘅合一，我哋一齊反思，你同我估唔一樣，究竟我哋點樣合一呢？聖經教導合一嗰幅圖畫又係咩一回事呢？初時睇一睇個題目不一樣嘅合一，好似係一個矛盾喎，係嘛？即係第一個印象係合一就應該一樣噶嘛，啊唔一樣就唔合一得咁。究竟係咪咧？聖經俾我哋另外一個體會喎，能夠不一樣嘅合一啊！我哋大家都好想喺教會裏邊合一，咁究竟啊我哋嘅合一？在教會裏面以什麼為我們的基礎呢？今天很想看一看《哥林多前書》12章的一段經文，剛才多謝主席很詳細的來到讀出12章12-31節，那裡就是講緊教會在主內的合一。保羅說有一個身體，這個就是一樣的地方，但又有很多的肢體，這個就是不一樣的地方。所以原來合一不用人人都要一樣的，我們不一樣的當中仍然能夠在主裏面合一。我們一起今天思想這個題目，給些背景，保羅為何要寫信去哥林多教會呢？原來哥林多有人說是問題多多，問題多多的哥林多，當中很多的分歧，他們呢又完全是分門別類的分黨派的，有些信徒就說喂我呢就跟保羅的，我跟他頭的，然後有些人說喂我不跟保羅的，我跟阿波羅的，有些人就說喂兩個都不跟，我跟基法的，然後又有人說三個都不跟，我跟耶穌基督的。哇，分門別類，人人都說自己跟不同的領袖，所以保羅就在一個環境底下寫哥林多的書信給哥林多的教會，好讓他們在生活當中能夠應用這個合一的教導，他們教會在這麼多分門別類的底下能夠在主裏面合一。今天的經文是12章12-31節，但如果你看前一點，看4-6節，你就很概括知道今天信息的中心，就是原來在主裏面合一，有一些東西是要一樣的，但有些東西又可以不同的， 所以我哋要留意就係乜嘢要喺主裏邊一樣，然之後乜嘢咧可以唔同。一樣嗰啲我哋要堅持一定一樣啦，但係唔同嗰啲就唔好堅持一定要一樣，然之後先至話係合一。四到六節啊，保羅你留意一下，係留意一下乜嘢係要一樣，乜嘢係可以唔同咯。OK， 保羅話：恩賜原有分別，但係聖靈卻係一位。即是也有分別，主呢卻是一位，共用也有分別，但是神卻是一位，就是因為神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當我們用很簡單的圖表，你就知道什麼是需要一樣，什麼是可以不一樣的。保羅說恩賜，就是人人拿著不同的恩賜建立基督的身體，哇，這個可以很不同的，自由發揮，但是所有恩賜來於同一位的聖靈，这个就是合一的基础。即是即是服侍啦，很多元化的，但是服侍紧边个啊？同一位主耶稣基督啊嘛，这个就是合一的基础咯。功用又可以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一起都是运用紧啊呢啲功用嚟到系建立啊呢个基督的身体啊，亦都是归荣耀俾神啊。所以原来啊咁样睇嚟，圣父、圣子耶稣同埋聖靈三位一體，三位一體嘅神就係我哋合一嘅基礎，應該要一樣嘅，我哋要一樣。聖父、聖子、聖靈，如果你依一部分唔一樣咧，咁就變咗異端噶啦，咁就唔好講話可以喺主內合一啊。但係喺依個大前提底下，有其他好多嘢可以唔同嘅方法嚟到發揮啊。依一個就係不一樣嘅合一。有時我哋對合一咧都有啲誤解嘅喎。有一次啊，我喺屋街啊，屋甲三十幾啊，四廿幾啊，應該係，唔知你有冇見過依間教會咧？咁啊，有間教會有個牌，咁我睇，Unity 喎，教會合一，哇，幾好啊！咁然之後我經過幾次之後，咁啊再睇真啲，哇，依個乜嘢合一嚟㗎？又有十字架，又有儒家思想，又有猶太教，又有穆斯林，又有鴛鴦，哇！滿天神佛，然之後就話我哋依個咧就係 unity 啦，啊得唔得咧？按頭先嘅教導就係話應該一樣嘅嘢，依度唔一樣喎。誒，咁樣唔係聖經當中俾我哋合一嗰幅圖畫喎。嗱，你接受十字架咁，即係你承認耶穌係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啦。咁你又點擺嗰個穆斯林嗰個符號？咁佢哋都唔信耶穌係神添，係咪？如果你信十字架，咁真係配合唔到嘅喎，獨一真神點樣配合其他啲滿天神佛咧？咁樣唔係聖經當中講合一嘅幅圖畫。咁啊，又有一啲對合一嘅誤解啦。哇！依啲嘅士兵合唔合一啊？哇！你睇一樣高度嘅喎。支槍咧個角度咧都一模一樣啊，個樣都一樣啊，我仲唔係合一？當然唔係啦，依一個咧就叫做統一，就唔係合一。嗱，頭先講過啦，合一喺主內合一，有啲嘢係可以唔一樣嘅喎，唔同嘅方向自由嘅發揮，但係合一嘅基礎就係我哋三位一體嘅真神啊。今天講到題目叫做不一樣的合一，我想了很久這個題目啊，這個題目呢其實是有雙重的意思啊。之前一路講都是話，究竟你和我不一樣，我們怎樣能夠合一呢？那就不一樣的合一啦。但是亦都有第二個層面的意思啊，就是當我們不一樣，我們都能夠在主裏面合一呢，這個合一呢 是不一樣的，即是是非一般啊，與眾不同的意思。我記得很久之前咧，喺香港睇過個廣告，好似賣臘腸啊。然之後去到廣告最後咧，佢就話領先係不同。啊，你記唔記得呢個廣告啊？有人記得喎，暴露年齡系列啦，應該好久之前啊。係啊，呢、这個就係領先係不同嗰個意思啊。第二個層面睇，我哋唔同，但係我哋能夠以三位一體嘅真神成為我哋合一嘅基礎。依、这、一個合一係領先係不同嘅，領先唔同。是與世俗的合一是不同，是非一般，是出眾的。所以今天我們很想來到思想這個題目。今天信息的結構有兩個大點，首先第一個大點分享到 Unity 究竟在主里面我们是一个身体、什么成为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合一呢？尽管什么一样。第二个重点就是 diversity 了、okay? 即是在主里面合一，有些什么不需要一样的，其实应一样的我们一样，不应该一样的不要坚持要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大前提了。首先第一个大点，我们先讲 unity、okay? 1a 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来看看第十二节，保罗这样讲，他说就如身子只有一个，若有许多的肢体，而且却有很多的肢体，但是呢虽然有很多肢体，仍是一个的身子。基督也都是这样、有很多不同，这些就是不同的肢体，但是不同肢体属于一个的身体、这个就是主里面合一的基础了。一个的身体，保罗很喜欢在书信当中呢提过在基督里、这个字眼的 In Christ、okay? 很多时候我们写 email 给人下低个署名都说 In Christ Wilson， 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不是真的求其加些东西下去，就是说你又在基督里，我们又在基督里，这个就成为我们能够合一同心的基础。一个的身子，很多不同的肢体、保罗在很多不同的经文呢都用过在基督里 In Christ 这个的字眼。举个例很快看一看，保罗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的恩惠，即是在基督里我们呢就同蒙恩惠、我们合一的基础、还有什么？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意思就是你又在基督里，我又在基督里，我们就一起不被定罪。这个是多么的宝贵，多值得我们一起感恩的。然后再有一些经文一起的去反思、大家很熟的经文，我们传福音很多时都会引用，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我们怎样？我们是新造的人、意思就是你在基督里，你就成为了父神的儿女了，我又在基督里，我又成为了、父神的儿子。哇，这样大家都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主内的弟兄姊妹了，很简单，是不是？所以哇，当我们一路一路看的时候，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按回啊 ，sorry。好，这样看的时候，一节有一节的经文，在基督里面我们怎样？同得永生。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同蒙供应，在基督里面我们完全，我们被神完全的引到他的面前。在基督里那里讲到、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掌权、天上地下，什么都好，只要你和我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人能够使我们同神的爱来到隔绝。哇，这一个就成为在基督里的合一，一个很宝贵的基础。当我们在主里面成长，或者是当一个新朋友、他愿意决志接受主那一刹那，他就成为基督的身体了，他就成为了你和我主内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他们又在基督里，这个就成为我们主里面合一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究竟我们当我们知道你又在基督里，我又在基督里，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应用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呢？我们怎么都看一些的实践、究竟你和我我们一起侍奉、或者一起开会，或者一起开执事会，开会有大会的时候，究竟我们看的是我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又或我们记得回，哇，其实你又在基督里，我又在基督里，哇，我们同样的地方是远远比我们不同的地方是重要的、你同意吗？究竟你和我会不会在大家不一样的当中仍然记得我们同属基督的身体、大家都是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合一。第二点，关于我们在基督里面一个身体， 我哋基督里面合一嘅基础咧，就系原来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能够跨越界限嗰个嘅合一啊。今日嘅文化，我哋好多时咧就要同声同气咁先同你合一嘅，啊道不同啊点啊，啊不相为谋，唉唔合一啦，唔合一啦咁啊。咁啊，你睇下一啲世俗合一嘅基础系咩？所以咪有政党咯。民主黨、共和黨、自由黨、保守黨咁，政見一樣，同聲同氣，好合一啊！政見唔同咧，哇，拍台反面噶咯喎！世俗合一嘅基礎，仲有咩世俗合一嘅基礎啊？以我哋社會嘅地位啦，我哋一啲人屬於呢個階級嘅，就唔歡迎另外一啲社會階級嘅人咯。呢啲都係世俗合一嘅基礎。仲有邊啲係世俗合一嘅基礎啊？你有冇睇呢啲啊？韩国可能少啲啊，你香港咧，哇，即系梁氏宗亲会、李氏宗亲会、林氏宗亲会，哇，同姓嘅、哦，几百年前可能系一家人啊，同一条村噶，仲唔能够合一嘅、哦？我喺度谂啊，我搵一次咧去梁氏宗亲会，然之后介绍个黄生俾佢哋认识，黄生都好想入梁氏宗亲会，得唔得啊？又未必得喎、啊，呢啲世俗合一嘅基礎有佢哋唔同嘅需要，未必係錯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攞呢啲世俗合一嘅基礎翻嚟教會，話我哋教會咧都要以啲世俗合一嘅基礎咁先合一，咁就大錯特錯啦。唔係啊嘛，頭先話過啦，三位一體嘅獨一真神成為你同我能夠喺主裏邊合一嗰個最重要嘅基礎。哇！你睇下保罗十三节点样讲？佢话喺主里边，哇！呢个系能够跨越界限嘅合一啊！佢话喺主里边，无论我哋系犹太人、系希腊人、系为奴嘅、系自主嘅，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跨越界限嘅犹太人啊、希腊人啊、为奴啊、自主啊，呢啲咪就系世俗合一嘅基础咯。但是你和我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大家都在基督里，不要用这些基础来到去合一。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和身边的弟兄姊妹有时都有点长，因为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要拆毁这些长，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合一，无分界限，跨越界限的合一。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大家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人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不再被地上面的界限来到规限我们能不能够合一。你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的经文，那里保罗又怎么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同梦，正如你哋夢召同有一個指望，佢一個身體，一個聖靈，一個指望啊！依個咪就係合一嘅基礎咯。然之後一路數咯，仲有啲咩一啊咁啊！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係眾人嘅父，超乎眾人之上，冠乎嘛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啊！哇！短短三節嘅經文，你數到幾多個一啊？頭先嗰節。三個身體是一，聖靈是一，指望是一，然後再多四個，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哇！這個就成為你和我能夠在主裏面合一的基礎。有時候我們想到添加的時候添加你想起那你腦海當中的幅圖畫是什麼來的呢？即係我哋能夠藉著耶穌基督嘅救贖，罪得赦免，同聖潔完美嘅神和好，然之後就喺天家咧，喺父神嘅同在當中，直到永永遠遠啦。哇！可能呢個都係我哋期待嘅，我哋腦海當中出到嘅圖畫。但係會唔會有時咧，都用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下天家第時生活係咩事啊？天家是一个所有信徒都会去到神同在的地方，意思就是不单止我们个别同父神同在，天家是一个我们人人在基督里都第时一起在天家里，在父神的同在当中一起的来到住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哇，这样看来，即是你想想永恒，你想想一亿年后 啊，一億年之後仲有好多個一億嘅，因為永恆啊嘛，係嘛？你諗下一億年後，咁我哋啊，大家應該喺天家啦，咁啊一齊喺父神嘅同在當中，有一齊嘅敬拜，哇，好得無比啊！冇眼淚，冇痛苦，冇疾病，冇死亡。咁然之後咧，你又記得翻一億年前咧，喺教會有一次咧開會咧，唉，我真係睇唔過眼啊！唉，真係喺執事會啊，又有大會嗰啲，唉，我睇唔過眼呢啲事情。我話你估一億年後，你會唔會咁樣諗噶啦？你嗰陣時應該附神喺同在當中，同身邊嘅弟兄姊妹一齊係敬拜主啊！你會唔會嗰陣時攞翻一億年前嘅嘢，然之後話：唉，我哋真係好唔入一啊！唉，好啦，冇辦法啦，唉，都要繼續敬拜主咁。哇，咁樣好好慘啫，係嘛？讓我哋諗起天家嘅時候，我哋要諗到啊，耶穌基督裡面。我哋家人嚟噶，我哋一齐住直到永永远远噶。所以让我哋唔好因为一啲政治嘅元素、一啲社会嘅阶级或者系一啲我哋家庭嗰个嘅背景，影响我哋喺主里边合一。因为嗰啲都系世俗合一嘅基础，而我哋需要追求嘅就系喺耶稣基督里边合一嗰个嘅基础。第三個嘅細點，一師講到我哋基督裏面一個嘅身體，就原來基督身體嗰個嘅合一。第27節啊，保羅話：你哋就係基督嘅身子啊 ，We are the body of Christ， 並且各自作肢體啊。基督係教會嘅頭喎，係嘛？正如以弗所書五章嗰度講。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什麼？如同基督都是教會的頭，他呢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Okay? 基督是教會的頭，當我們屬於主內的一個身體，當然要順服頭的帶領，是吧？身體的頭發施號令，做不同的功用，不可以是說，我偏偏要這樣，不可以的，如果是的話，那我要反思，究竟我們是不是已經成為基督的身體呢？然後我們看一看基督的身體，剛才說到基督是教會的頭，所以我們作為弟兄姊妹在這個基督的身體彼此作肢體，我們需要是順服個頭，需要順服耶穌基督。保羅說到基督的身體呢，有解經家跟我們分享到，其實有兩個層面來到去體會這個基督的身體的意義。第一個的層面呢，就是在地方教會裡面，我們呢就是基督的身體，就是例如我自己的教會門諾弟兄會真道堂，你們的教會門諾會平安堂，旁邊的宣道會浸信會等等，這些在地方教會內那個是基督的身體。所以門徒弟兄姊妹同一間教會，咁咪各自各做肢體咯，彼此嘅發揮咯，同樣帶住神俾我哋嘅意象向前走啦。咁但係第二個層面咧，我哋要踏後一步睇遠啲啊，睇遠啲就係喺普世教會嘅層面喎。普世教會即係喺遠方嘅教會，企喺第二個州份嘅教會，全球嘅教會啊，只要佢哋都係在基督裏，只要他們都是一同高舉三位一體一道一真神，那些又成為基督的身體，哇，是多寶貴啊！主要不單止是現今這個世代所有的基督徒，是過往歷世歷代有些可能已經回了天家了，在耶穌基督裏的都是基督的身體。哇，到時我們翻天家一日，我哋又系基督嘅身体，隔篱可能保罗又系基督嘅身体，历世历代所有嘅信徒都系基督嘅身体，这个就成为我哋合一嗰个基础，几咁宝贵啊！喺普世层面，我哋都系基督嘅身体。有一次有个牧师咧喺个机场咁啊，同人倾偈啦，打开话题咁啊，咁啊，另外一个人咧就问呢位牧师话：，你做圣行噶？哇！这个牧师咧好幽默嘅回答。他說我呢就做一間跨國性的企業的，然後那個人就哇好突然，哇那麼厲害，跨國性企業，他呢就說我們這個跨國性的企業呢，差不多世界上每一個的國家都有我們的分公司的， 哇！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可能都有我哋嘅分公司。咁啊，仲有点啊？哇！我哋好多元化，我哋服务又有医院，又有学校，又有做扶贫工作啊，又有做 food bank 啊。哇！好多好多啊，冇屋企住嗰啲，我哋又照顾佢哋嘅需要。咁啊，又做婚姻嘅工作啦。咁啊，又做社会公益，即系基本嚟讲系你一出世，我哋就照顾你啦。去到你死嗰日，我哋都照顾你嘅。然之後，另外一個人就話：，哇，好詬異，哇到咧，啲機場其他人咧都聽到曬啊！哇，咁究竟你係做乜嘢嘅公司㗎？呢個係乜嘢嘅公司嚟㗎？呢個就係普世嘅教會咯，係嘛？大家都喺耶穌基督裏面，我哋有唔同嘅發揮，佢有建立弟兄姊妹嘅，有做宣教工作嘅，有做社會服事嘅。哇，喺普世嘅層面。你同我都喺基督里啊！你同我都系呢个基督嘅身体啊！咁重要嘅基础，你同我又点会唔能够喺主里边合一咧？啊，究竟你同我啊弟兄姊妹相处嘅时候，真系啊有唔同嘅地方啊！究竟我哋睇唔过眼，然之后就哇面阻阻啊！因为我哋记得翻，我哋同喺基督嘅身体。如果你觉得啊，隔篱嗰个弟兄姊妹啊，佢咧，真係我好難接受啊！真係啊，人比唔同啊恩賜啊，唔同嘅性格、唔同背景，我覺得隔離嗰個真係好難頂啊！不過唔緊要，佢走咗啦，佢唔係門諾會平安堂啊，佢去咗隔離街嗰間教會噶啦。哇！如果你咁樣諗咧，我就有壞消息要話俾你知啊，係點啊？隔離街嗰間教會喺普世教會嘅層面都係基督嘅身體啊嘛。是不是怎可以去了隔離街的教會你就不當他是基督的身體呢？不得的，所以給我們一起的反思，我們需要在主裡面一家人彼此的接納。好，然後呢就看看第二個大點，第二個大點 diversity、剛才說一個身體就應該一樣的，那些我們要一樣。現在呢就第二個大點了，可以不同的，不同的肢體，我們就不要堅持這些事情要一樣，這樣才能夠合一啊！又大點又小點，好似飲茶咁啊！但你明白啊？這個即係講到嗰個結構 ，OK？Unity 同埋 diversity， 而家講第二部分係喺一個身體當中，我哋有好多嘅肢體啊！咁啊，首先講到嘅就係、保羅話我哋喺基督裏邊係一個身體，然之後好多嘅肢體，one body many parts。大家都可能聽過呢個比喻，有咩特別呢？對佢寫信俾當時哥林多教會嘅信徒，原來咧當時教會一個即係當時嘅文化背景啦，有一個好盛行嘅預言預言即係伊索預言嗰啲預言啊 ，fable 唔係 prophecy 啊，有一個預言咁即係一講到一個身體多個肢體咧，就人人都知道發生咩事噶啦。即係好似我哋如果今日講龜兔賽跑咁，哇！人人都知道呢個預言係要教導乜嘢啦，係咪？所以一個身體好多肢體，唔同嘅肢體，對於哥林多信徒喺嗰陣時希羅文化背景嘅影響下，一聽就知道咩事噶啦。那個預言咧就叫做肚與身體嘅其他部位 ，the belly and the members。咁話説咧，佢呢個身體咧個肚咧就俾人蝦啦。你個肚咁都即係我又見唔到你，又唔會話你個肚好靚咯，唔會啊嘛，俾人哋唔會見到個肚。咁所以咧，啲手手腳腳喺度夾埋啦，隻手就話：，肚都冇乜用嘅，我哋試下唔擺食物落個口，咁啊餓死個肚都好呃噶嘛，整蠱個肚啊。咁結果係點？大家知啦，攬住一齊死啦，係咪？這個係一個身體，好多唔同肢體，各樣都重要噶嘛。咁所以保罗就用呢个一个身体好多肢体呢个嘅预言嚟到应用喺耶稣基督里，我哋喺主里边合一，亦都要有同样嘅情况啊！第一个小点喺呢个许多肢体嘅底下，我哋要提醒我哋啊，肢体系不可缺少啊！因为咧喺哥林多教会真系分门别类噶嘛，有啲人咧。就好高傲嘅，哇！我熟人次幾咁多，梗係我重要啲啦。咁有啲咧就好自卑嘅喎，我啲熟人恩賜都冇隔離個咁好嘅，都係用唔著我噶啦咁。咁所以二 A 保羅咧就要處理呢一啲自卑嘅肢體，唔係啊， 神定义摆喺个身体，你有恩赐，神要用你噶。咁所以个经文咪话嗱，脚又唔可以话，哎，我都冇手咁灵活嗱，所以我脚咧就唔属于呢个身体啦。咁即系耳咧又话，哎，即系你眼啊好啦，咁靓咁啊，人哋第一眼睇我唔会话，哎，你耳仔好靓啊，我都唔会噶嘛，系嘛？咁人赞，哎，你眼好靓啊，好雪白啊，即系好明亮啊吓。咁啊，所以。就因為咁咧，咁隻耳咧又喺度自卑啦，又覺得係、哎、我唔屬於呢個身體。保羅咪就係藉著經文嘅教導嚟到處理啊依啲嘅事情，依啲唔啱嘅態度咯。肢體係不可缺少噶，缺一不可啊！下一次我踢親自己隻腳趾尾，哇，痛咗成個禮拜啊！你唔好以為腳趾尾冇用啊，好緊要啊，成身都受虧損啊！這個咪就係一個身體好多唔同肢體，每個肢體都唔可以缺少啊！個肢體唔可以缺少，又有兩個層面可以睇呢一方面嘅教導啊！每個肢體唔可以缺少，咁即係基督嘅身體就好似好多唔同嘅齒輪啊！我哋是基督的身体，不同的肢体，你又是一个齿轮，我又是一个齿轮，我动的时候你又动了，之后又其他人又动，一个带一个，这样啊，这样呢身体就能够有它好的功能了，肢体不可缺少啊。所以保罗说，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据各安排在身上，所以原来神有他的主权的，我哋唔好淨係睇到自己嘅軟弱，覺得唉，我啲恩賜唔夠人好啊，咁於是咧我就唔屬於呢個嘅肢體啊，唔會啊，呢度講係神隨住自己嘅意思啊嘛，你相唔相信神嘅主權、神嘅設計有佢嘅美意喺當中咧？擺每一個唔同嘅肢體，我哋都彼此嘅嚟到係配搭，呢個係個人嘅層面，即係睇大圍，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個層面係睇啊！頭先就睇完大衛啦，即係如果你基督嘅身體冇咗其中一個齒輪，冇咗啊 puzzle 嘅其中一塊，哇！咁啊失真啦！我試過砌過，好耐啊，細個嘅時候砌嗰個750塊嘅 puzzle， 咁啊，然之後就真係唔見咗一粒，唉、哎，都唔知點算，整幅嘅 puzzle 咪缺陷咯。依個係整體嚟講嚟到睇啊，肢體不可缺少，但係亦都有個層面就係個人嚟到睇啊。你試一下，如果攞一塊 puzzle， 然之後你攞翻屋企，啊，離開嗰副嘅 puzzle， 其他嘅 pieces， 啊，你會唔會知道自己係咩嚟嘅？唔會噶，係嘛？你要睇大幅圖畫，然之後就啊，原來我喺呢個大嘅圖畫其中嘅一嚿啊！神有佢嘅意思啊！所以當有啲人話：，誒、哎，我哋獨行合基督徒得噶啦，啊，唔使翻教會嘅，自己喺屋企睇 YouTube 咪得咯，咁啊，自己查經有熟靈成長啦。呢、这個你就係攞咗其中一個肢體，就攞翻去教自己屋企，然之後就掟埋。咁你又唔知嗰嚿齒輪或者嗰塊 puzzle 咧，神要點樣喺一個群體當中嚟到使用你？所以俾我哋嘅提醒就係、是：係啊，個人嚟講，我哋每一個肢體都係緊要，每一塊 puzzle 都緊要。但更加嘅就係、是，哇！我哋要真係喺教會當中彼此嘅服侍配搭，我哋先知道我哋個塊要嚟做乜嘅。有乜嘢嘅應用呢？有個牧者講咗個好有意思嘅比喻喎。嗱，依個足球場現場嘅賽事，咁佢又話嗱，足球嘅比賽咧就好似點咧？就好似咧啊，有50,000人睇緊啊，嗰50,000人咧好需要運動嘅喎，然之後就睇緊嗰22個好需要休息嘅人啊。即系啊，佢22个周围睇，哎，我啊饮啤酒啊，食 snack 啊，咁啊睇下唔得咯，系嘛？当然足球比赛就冇问题啦，但系如果你教会都有呢幅图画，咁啊惨啦！即系有啲大嘅教会啊，神祝福好多嘅资源啊，有啲好多唔同恩赐嘅弟兄姊妹，咁啊嗰个牧师就话啦，其实即系每一次我喺自己呢间大教会嗰度，我都睇唔到啊神嗰个合一嘅图画，佢讲到即系。可能2,000-3,000人嘅大教會，咁啊每個禮拜日咧，啲人就行嚟教會入邊就睇佢講道嘅恩賜嘅啫。咁啊運用恩賜就係台前面嗰幾個人咯。咁其他咧就翹埋手唔做嘅。咁呢個唔係基督裏邊合一嘅圖畫啊嘛，係咪啊？你想象下，如果2,000-3,000人個個都知道，喂，我哋每人都係 puzzle 嘅一塊喎、哦， 我哋大家都是这个齿轮的其中一个，哇，如果带着这样的角度来看，一起起来侍奉，被主使用，每一个不同肢体，哇，这间教会起飞，被神使用，神会好祝福每一个这样的心智。所以给我们一个反思，然后许多肢体，刚才就处理了，有些即觉得自卑的，哎，我不得的，我不得，我不是身体一部分。然后呢，第二个小点二 B 呢，又要保罗处理另外一个的极端了，肢体是不要自夸，因为哥林多呢有些人呢就说，哎，我几多属灵之恩赐，靠我得的了，不用靠其他人的了，哎，又不得，肢体不可自夸，不要骄傲啊。英文怎么说啊？好易明白啊，大家刚才读的时候，就是眼不可以对手说，哎，用不住你啊，头又不可以对脚说，用不住你啊。咁啊，唔单系咁喎，身体上嘅肢体，人以为软弱嘅，咁啊，更系唔可以少嘅。有啲肢体我哋睇为系唔够体面嘅，即系好细小嘅，好微小嘅。哇，要点啊？要越发给他加上体面啊！唔尽美嘅，要点啊？越发得着尽美啊！咩叫做越发给他体面呢？中文论尽少少，英文就好简单啦，就系 honor 佢咯。即係啲肢體表面上是微小的，但更加要 honor 佢啊，好似只腳趾尾一樣，同樣重要。肢體不能夠要自，唔可以自誇。頭先講過撐艇比賽，你有冇發覺咧？撐艇比賽攞獎嘅時候咧，梗係八個大隻佬，然之後有一個咧矮兩三個頭喎。你有冇發覺啊？男嘅又係咁，咁啊女嘅又係咁嘅喎，咁矮嗰個要嚟做咩㗎？系啊，咪就系掌舵嗰个咯，就系掌舵嗰个啊！即系你八个人撑，哇！如果势均力敌，叮当码头，咁边只船会赢咧？就系掌舵嗰个轻呢个就赢噶啦！哇！呢个咪岂唔系圣经讲呢个唔俊美嘅肢体，要更加 honor 佢啊！因为肢体不可缺少，肢体同样重要。让我哋一齐喺主里边嚟到学习啊！恩赐是重要彼此的配搭，这个我自己在自己教会带领敬拜的时候给我很多的体会，即是神提醒我，喂，带领敬拜其实真的没有东西值得自夸，其中的一个肢体而已，是吧？我自己教会呢，整音响那位呢就有时甩漏少少的弟兄来的，呵呵，那我就很多次跟他说，喂，我们要努力啊！如果我哋喺台上面练得好好，咁你又唔记得开 channel 啊？咁啊真系冇乜意义嘅咋，我哋系嘛？咁然之后佢又好幽默，我哋好熟啦，已经同工咗好多年。佢又话：嗱 ，Wilson， 你都唔好唱走音啊！你唱走音弹错晒，我嗰啲掣咧点教都教唔翻你噶。肢体互相配搭咯，冇人可以自夸噶，大家都要嚟到喺主嘅里边彼此嘅发挥。咁啊，有時我哋揀咗歌啦，哇！我發覺呢啲隊員好熱心噶，佢哋會上網啊，揾啲譜啊，即係要睇五線譜，咁啊攞五線譜啦。啊，有啲揀譜，咁啊揾揀譜。啊，有啲唔使譜嘅，都唔用譜都得，咁啊靠 feel。哇！即係你唔需要喺呢啲嘅事情上面堅持要一樣咁先合一嘅。呢個咪就係同一個身體咯，有唔同嘅方式嚟到係配搭咯，喺主裏邊成為不一樣合一呢幅嘅圖畫。最後一點，去到個肢體裏面意思俾我哋嘅提醒係咩啊？就係原來恩賜係互相配搭嘅。經文嗰度列咗有八樣嘅屬靈恩賜啊。經文嗰度提到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師、有行異能、有醫病、有治理事、有説方言嘅八個唔同屬靈嘅恩賜。屬靈恩賜係神俾我哋嘅，佢係能夠被神使用啊，帶領人去到神嘅面前啊。所以我哋愿意神俾我哋恩赐嘅时候，唔好收埋。我哋愿意慷慨嘅攞出嚟见证神嗰个嘅作为啊！喺属灵恩赐有啲好重要嘅原则啊，但就系冇人咧有所有恩赐嘅，所以呢个咪就系要喺呢个身体当中互作肢体嘅重要性咯。咁但系亦都另外一方面睇咧，就冇一个人咧系话一样恩赐都冇嘅。啊，点解？你信主嗰刹那，你已经成为基督嘅身体啦嘛。所以神摆咗恩赐喺你生命当中啊，只要我哋愿意使用嘅时候，神就必定要使用。 最後一個例子就是不一樣的恩賜呢，你有不一樣的應用。Okay? 你有沒有發覺短跑那些呢，哇，很多是黑人啊，肌肉是很澎湃的。就是如聖波啊，九秒幾跑完一百米了，啊，那才有爆炸力的嘛。哇，但是馬拉松那些選手呢，啊，那些是肯亞、埃塞俄比亞那些好瘦猛猛那些贏曬的。為什麼？不一樣的不恩賜就是不一樣的應用咯。啊，你不要跑開馬拉松，神使用你跑馬拉松，你又說，哎，姚先波那麼過癮的跑九秒，我都跑短跑了，不得的。這個是我們需要去反思的，啊，神定義給這個基督的身體，我們做不同的肢體，有它的意思，因此要配合你都是使用。最後的一點，就是最後的節，這個也是很大的原則。保罗话咩啊？最后嗰节，佢话你哋要切切地求那更大嘅恩赐。我如现今把最妙嘅道嚟到系指示你哋啊！呢个系十二章最后一节嚟嘅，你知唔知道之后嗰章十三章系咩啊？我哋成日都会读嘅咧，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咪爱篇咯。下一句就系爱是恒久忍耐。所以睇下呢个哥林多前书个上文下理啊，十二章呢度今日经文讲紧恩赐。讲紧属灵恩赐，十四章咧都系讲紧属灵恩赐，咁夹住喺中间咧就系爱篇啦。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保罗呢度咧有啲讽刺嘅，即系佢同哥林多教会嘅信徒咁样讲，佢话嗱，你哋又好中意争恩赐啊嘛，嗱，你即管争啦，你即管即系争取啦，但系争取嘅方法咧就唔系你觉得要咁样争取就咁样争取吓。我而家咧就俾最妙嘅道话俾你知，意思即系咩啊？原来主里面彼此相爱就成为运用恩赐最大的原则。Okay? 所以一间教会，啊，可能是微小，看落没什么属灵恩赐，但是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神使用啊，神使用，那些人看到这间教会在主耶稣里面彼此相爱，神使用带领很多人信主。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如果这间教会很多的专业人士，很多的属灵恩赐，但是却没有了爱，却没有了这个最妙的道，这样这间教会就很快玩完了。所以让我们被提醒，彼此相爱的心成为运用不同恩赐最大的原则，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是不一样的合一。我们一起祈祷向神回应。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多谢你藉着你话语是对我们说话，带来属灵的提醒。主啊，帮助我们时常记得你话语的宝贵，亦都让我们在众多不一样的当中，我们能够寻求在主里面合一。这是你看为美的，人看来没有可能，但是当我们有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真神在我们当中成为合一的基础，我们就能够不一样的合一了。帮助我们一起的继续的反思今天的信息，过往我们走过不同的路，我们有不同的经历，我们都感谢你藉着这些不同的事情是建立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加的学习怎样能够合一。主要帮助我们带着不完全，但我们愿意经历你奇妙的作为，有我们一个愿意的心被你们使用，认定我们每一个都是基督的身体，不同的肢体，帮助门路会平安台弟兄姊妹在前面的路找紧你的心意，按住你幅不一样的合一这个图画一起来迈进，见证你奇妙的作为。我们祈祷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